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纪晓岚因为顾念私情，给朝廷要犯通风报信，最后被和珅举报，发配到了新疆。4年之后，乾隆皇帝为了编纂四库全书，一道圣旨又把纪晓岚从新疆召回了北京。塞外生活了4年多，纪晓岚这次回来，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滋味啊。回想了一下自己的大半辈子，他是万分感慨，自己虽然凡事都是小心翼翼，可还是会一不小心犯下错误。看来这为人之道还是要圆滑一些，凡事得过且过，求一个难得糊涂吧。如果人太认真了，得罪了和珅这样的小人，岂不是惹祸上身吗？有了这样的思想转变，想必纪晓岚也不会像早先那样处处较真了。那接下来我就和您说说这晚年的纪晓岚是如何明哲保身的。一杆烟袋锅子，留着山羊胡子，说话光豆闷子，出言绝没面子，才高可编四库，机智会解难题，乾隆见了开心，和珅御肘憋气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纪晓岚趣闻之明哲保身。想明白了这些道理，纪晓岚捋了捋花白的胡子，也罢，我纪晓岚蹉跎半生，如今已过不惑之年，还有什么看不透的呀？纪晓岚回到京城，头一件事儿就是去见了乾隆皇帝。君臣二人几年不见，心里还都挺不是滋味。乾隆看着已经须发花白的纪晓岚，叹了一口气，哎，纪爱卿啊，几年不见，你可老多了，在新疆的日子过得还好吗？纪晓岚跪在下边，一听乾隆这话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回万岁爷，罪臣虽然身在塞外，但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皇上，今天看您满面红光，龙体安康，罪臣实在是深感欣慰呀。纪晓岚一通声泪俱下的回答，还真让乾隆打心眼里感动了，于是走过来赶紧把纪晓岚搀扶起来。纪爱卿啊，这次朕把你调回来，是要你完成一件大事啊。万岁尽管吩咐，罪臣一定鞠躬尽瘁，不负皇恩。好，朕要你编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世名书，总编纂非你莫属。纪爱卿，朕给你官复原职，明天就回翰林院报道吧。一听这话，纪晓岚激动得直哆嗦，赶紧谢恩。走出金殿之后，纪晓岚就开始琢磨上了，这回我可什么闲事都不管了，踏踏实实的把活干好就得了，省得再给自己找麻烦。 纪晓岚这边刚给自己提完醒，紧接着麻烦事就来了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。纪晓岚万万没有料到，自己很快就被卷入到了一场是非当中。纪晓岚一门心思编纂四库全书，乾隆皇帝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，把他升为了督察院的御史。可是纪晓岚新官上任还没几天呢，就碰上了一场官司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这清朝的督察院是国家最高的检察机关，专门监督大臣们的行为，文武百官甭管谁犯了错，都要接受督察院的调查。乾隆把这么重要的差事给了纪晓岚，可见对他信任。纪晓岚新官上任，心情自然不错。可是这天他接到了乾隆给他的一张状纸，他这眉头马上就皱起来了。这张状纸是一个名叫桂宁的人写的，他状告自己的姐夫海生亲手打死了他姐姐。可海生呢是死不认账，一口咬定是自己老婆悬梁自尽的。其实这个案子一点也不难断，只要开棺验尸，仵作看看死者脖子上有没有上吊的痕迹，就能真相大白了。但是这个案子却出乎意料的难办，原因在于海生和桂宁都有后台撑腰，海生是军机大臣阿桂的亲戚，而桂宁则一直跟和珅走得很近。阿桂跟和珅都是当朝一品大官，谁都得罪不起呀。这件案子本来先告到了刑部，刑部官员一看怕得罪了军机大臣，就有意包庇，说桂宁的姐姐是上吊自杀的，把海生无罪释放了。桂宁一看不干了，你们管不了，我接着往上告，闹的是满城风雨，最后连乾隆都知道这事儿了。乾隆一看，既然你们谁都断不出来，那我就派一个聪明人给你们评评理。于是乾隆就把这个案子交给了纪晓岚，还派了几个助手协助他，让他一定要查出真相。纪晓岚看着状纸，心里头再清楚不过了，桂宁有能耐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肯定是和珅在后边帮着他。而和珅之所以这么出力，无非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把军机大臣阿桂给扳倒。一个和珅，一个阿桂，两个人都不是好惹的主啊。纪晓岚心说，万岁爷呀万岁爷，我刚从新疆回来，您就给我一个得罪人的活，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刑部已经判了海生无罪，我如果翻案就肯定要得罪阿贵，而和珅跟我是死对头，我要是偏袒阿贵，和珅也不会放了我，这案子早晚会真相大白。不过那个查出真相的人一定不能是我，纪晓岚。纪晓岚反反复复掂量了一宿，终于想出了一个明哲保身的办法。第二天纪晓岚起了一个大早，可他没去督察院，而是跑到医馆配了一副老花镜架在鼻梁子上了。这回纪晓岚又想出什么高明的主意来了呢？纪晓岚带着老花镜来到督察院，马上就把乾隆派给他的助手都叫过来了，准备开棺验尸，看看事情的真相。可是这中间却出了一个小小的插曲。一杆烟袋锅子，留着山羊胡子，说话光豆闷子，出言绝没面子，才高可编四库，机智会解难题。乾隆见了开心，和珅玉肘憋气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纪晓岚趣闻之明哲保身。 纪晓岚和一帮助手再加上仵作，一帮人聚在督察院里等着衙役抬棺材上来。纪晓岚今天戴了一副眼镜出席，弄得大家非常奇怪。这仵作就问了，纪大人呢，您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眼睛有问题了？让您费心了，这人老了就是不中用了，我这老眼昏花的，最近呢看不清楚东西，今天为了审这案子，我专门去配了一副老花镜，就怕看不清楚啊。仵作一听，这倒也是，得看仔细点，咱们要断的可是一桩人命案子呀。大家正说着，只见四个衙役抬着一口大棺材走进来了。这棺材是用上好的金丝楠木做的，又大又沉，压得几个衙役都喘不过气来了。纪晓岚一看，连忙迎上前，哎呀，哥几个辛苦了，这棺材挺沉的吧，来来来来来，放这边放这边。说着纪晓岚就拿手去碰一个衙役的胳膊，这衙役累得够呛，本来就站不稳了，被纪晓岚这么一碰，身子一个没站稳，就撞上纪晓岚了。纪晓岚哎呦一声应声倒地，摔了一四脚朝天。大家一瞧，纪大人摔跟头了，赶紧上去扶。哟，纪大人您没事吧？纪晓岚晃晃悠悠地站起来，冲着地下一指，眼镜儿，我那老花镜呢？等这仵作捡起老花镜一看，得，俩片全碎了，就剩一副架子了。纪大人，您这眼镜恐怕是不能戴了，这马上就得开棺验尸了，您看不清楚哪行啊？要不然咱改日。纪晓岚摆了摆手，这怎么能成啊？把已死之人的棺材抬出来，这已经是对死者的不敬了，现在再抬回去，无缘无故的折腾，这岂不要惊动了亡魂了？我这眼睛看不清楚没关系的，不是还有你们吗？一个仵作再加上这几个助手，你们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呢，还怕看不清楚？别说了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开棺验尸吧。衙役一听纪晓岚发话了，赶紧打开棺材盖，这死者的尸体可就露出来了。仵作和几个助手凑上前去一看，死者的脖子上边果然有很明显的伤痕，于是赶紧跟纪晓岚回复，纪大人，死者的脖颈之上确实有明显的勒痕，看来他是上吊自杀而死。纪晓岚在旁边伸着脖子，眯缝着眼睛，使劲的看。哦，是吗？我怎么看不清楚啊？看来我这眼睛是真不行了。这个时候，就听旁边一个助手说道：“回纪大人，我们几个人看得清清楚楚，脖子上有勒痕，是上吊死的。”哦，既然你们都看清楚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可怀疑的了，你们写个折子说明情况，交给万岁爷过目吧。助手听完马上写好折子，一个个都签上了自己的名，唯独这纪晓岚没签。为什么呀？他看不清楚啊，自然不能签了。乾隆一看折子，哦，看来海生是无罪呀，他老婆确实是上吊自杀的。桂宁知道结果之后，气得都快蹦起来了。好你个纪晓岚，连你也包庇海生，看来我是必须告到皇上那儿去了。乾隆本来觉得这事儿已经了结了，可是看桂宁的架势，又犯起了疑心病。他又派了一帮人重新审理，可得出的结果却和纪晓岚的恰恰相反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乾隆得到奏报，说海生老婆脖子上的勒痕是伪造的，从死者身上的淤血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是被海生殴打致死，后来又故意做上勒痕。这下乾隆可火了，心说纪晓岚呐，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看来这次我要亲自审问，看看这里边到底是谁在捣鬼。第二天，乾隆皇上把所有人都叫到了大殿之上，要公审此案。纪晓岚听到这个消息啊，一点也不着急，还不慌不忙的先去配了一副老花镜，这才上殿面君。 要说这一天的金銮殿上，那可是热闹非凡，一边是军机大臣阿贵和被告海生，另外一边是和珅跟原告桂宁，再加上纪晓岚、刑部的官员、仵作，反正啊，凡是和本案有关的人全在这儿了。就看乾隆一拍龙书案，大胆海生，你把自己的结发妻子殴打致死，还伪造证据，简直是丧尽天良，你还不认罪吗？海生从来没上过金殿，没见过皇上，今天一看皇上亲自审问，吓得魂儿都没了，现在一看龙颜大怒了，把什么都招了，万岁爷，草民该死，草民确实打死了自己的老婆，还伪造了他上吊自杀的证据，草民认罪伏法。海生在大殿上这么一招，所有人都愣了，阿贵这边的人吓得是一身冷汗，心说这可要了亲命了，我们帮着你瞒天过海，使尽浑身解数，你倒好，上来全撂了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呀？我们呢，就等着皇上发落吧。而和珅这边的人是得意洋洋，桂宁讨回了公道，自然高兴啊。和珅心想，这回啊，不但扳倒了阿贵，还搭上一个纪晓岚，真是一箭双雕啊。乾隆见海生当堂招供，心里就清楚了，马上做出了判决，海生把自己的妻子殴打致死，罪不可赦，斩。阿贵徇私枉法，革去职位，但看在他立过大功的份上，暂时留任，罚俸五年。刑部的官员以及纪晓岚的助手知法犯法包庇罪犯，通通革职，发配新疆。乾隆圣旨一下，只见御林军走上殿来，架起瘫倒在地的海生就给拖出去了，其他被罚的官员以阿贵为首，都跪在地上哆嗦的跟筛糠似的，唯独纪晓岚戴着老花镜若无其事的站在一边。和珅觉得不对啊，刚才皇上判了半天，怎么没给纪晓岚治罪啊？是不是给忘了啊？我得提醒皇上一下，你看多坏啊。万岁爷，您真是英明神武，明察秋毫啊，这么快就查出了真凶。不过您好像忘记了一个人呐，都察院御史纪晓岚也犯了包庇凶手之罪，您怎么不罚他呢？其实乾隆哪是忘了，他是心有不忍，想给纪晓岚一个辩解的机会。纪晓岚能看不出皇上的心思吗？心里还挺感激皇上，一看和珅找茬，赶紧跪倒在地，万岁爷呀，臣确实是犯了不察之罪，可是说臣包庇罪犯，这可真是冤枉啊。哦，纪晓岚，你有什么冤枉啊？其实纪晓岚早就准备好了，怎么能这么轻易的让他们给难倒呢？纪晓岚一席回答呀，说的是有理有据，让人找不出把柄来。乾隆暗暗点头，纪晓岚呐，难为你给自己铺了这么好的后路。纪晓岚跪在地上是振振有词，回万岁，臣那天一接到您的命令，丝毫不敢怠慢，心想一定要查出真凶，主持公道。第二天臣就找来助手开棺验尸了。哎，这事儿说来也巧，臣最近因为年老多病，视力是越来越差，越来越看不清东西，可不吗？臣为了这个案子还专门配了一副老花镜，就是为了能够验看尸体的时候看清楚一些。没成想啊，棺材还没打开呢，这眼镜让衙役给摔碎了。臣一心想赶快查明真相，就让仵作和助手先检查了尸体，他们都说有明显的伤痕，我没看清楚就相信了他们的话，错判了这个案子。不过万岁，您那封奏折上边臣可没签名，臣也是被蒙蔽的，实在是无心欺骗您呐。乾隆一听，心说纪晓岚呐，你这一招还真是高。